这是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《世界上另一个我》，一首难得的闺蜜之歌，讲述了女孩们才能懂的小故事。姑娘们去 K 歌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唱。我是周末值班主持人董鹏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2018新春特别节目，今天继续带你盘点上一年度华语乐坛的优选单曲。伟大并非凑巧，就算渺小也绝对不逃。伟大与渺小看似两个对立的词儿，在林俊杰的一首歌里完成了统一。这首歌就是林俊杰第13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伟大的渺小》，一起来听。 一朵玫瑰彼此围绕，也许他也渴望拥抱，海豚脸上总有微笑，也许泪被大海洗掉，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。好我早曾经外表的孤傲，其实我想要也做得到。 当下的华语乐坛，情歌依然是主流的创作素材，所以像林俊杰这样逆主流的主流歌手就显得格外亮眼。 刘惜君去年推出的专辑《如我》，同样也是一张逆主流的华语专辑。我们在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推荐过一首标题为《同一件事》的单曲，主打殊途同归这个概念。歌词里用到了很多反义词儿，爱和恨，对与错，快乐或难过，讲述的都是同一件事。因爱生恨，有对才会有错，因为难过，快乐才显得更加珍贵。生活中的一念之差，经常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。这首歌值得你收藏。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带你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选单曲。2017年的12月，汪峰推出了第12张原创作品集《国岭里29号》。专辑中的第二主打《简单的歌》是汪峰写给章子怡的情歌，创作意图很直接，只想为你写一首简单的歌，一如每一个相爱的人都想为彼此做一件简单的事，单纯炙热，亲密无间，绵延不绝。编曲中加入了很多场景音的采样，纯音乐的篇幅比例超过了演唱部分，一些潜意识的表现需要仔细聆听才能捕捉得到。简单中透着不简单，来听汪峰带来的简单的歌。 我想唱首简单的歌为你，无关生死，无关悲喜，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，在这个无聊的日子里，不再唱关于拥有，不再唱关于失去，可一切都在这首歌里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。唱首简单的歌给你，无关爱恨，无 只是一首简单的歌给你，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，不再问关于未来，不再问关于命运，下一届丢在这首歌里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。唱首简单的歌给你，只为这漫长的下雨，只是一首简单的歌为你，在我们无常的命运里，这首简单的歌里，不再唱关于拥有，不再唱关于失去，可一切都在这首歌里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。 跟汪峰的新专辑相比，朴树的新专辑似乎来得更加不容易。距离上一张《生如夏花》已经过去了14年，正因为他是朴树，他可以用14年写一张专辑，也正因为他是朴树，人们才愿意用最大的善意和包容等他回来。我要推荐的是专辑中的《清白之年》。清白之年指的是少年时代，纯粹的那些日子。朴树的文笔真厉害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中走得好慢，那些不乏味的春天，那些清白面庞，然后歌中的几句发问，

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，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购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The weather。 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，白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，但北风风力较大，风寒效应明显，对春运交通出行有一些不利影响，出行请注意防风和保暖。预计傍晚风力逐渐减小，此外风干物燥，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，注意用火用电安全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四五级转二三级，最高气温零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-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电影《春节档大战》将于下周打响，很多观众已经等不及了，提前买票，坐等影片上映。今年春节档号称史上整体质量最高的春节档，竞争自然也是空前激烈。大年初一预计票房已超3亿元，初步显现观众的观影热情。在大年初一公映的影片有6部：《捉妖记二》《唐人街探案二》《西游记女儿国》《红海行动》《祖宗十九代》和《熊出没变形记》。其中前4部被公认为是今年的四大种子选手，春节档票房前4位的排位将在这四大金刚中产生。预售票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观众的期待。截至昨天下午5点，大年初一当天的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亿元，其中《捉妖记二》以1.4亿元领跑，排片率高达37%，牢牢锁定冠军地位。《唐人街探案二》超过8500万元，排片率达到25.5%，位居第二。《西游记女儿国》超过3900万元，排片率为16.6%，《红海行动》超过2100万元，排片率为10.8%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，受去往西客站车多影响，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南向北的方向，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，请大家注意绕行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惆怅。化作相思泪， 这是李健和幻境工厂共同演唱的《苏幕遮碧云天》，词作者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，曲作者是高旗，没错，就是超载乐队的高旗。这些年高旗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宋词原曲谱曲和童声合唱。幻境工厂就是高旗和北京市某中学合作成立的童声合唱团，他希望人们可以通过旋律更加没有隔阂地记住这些宋词原曲。宋词集一去年八月已经正式推出，我个人希望这个系列可以继续做下去，因为在倡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下，找回宋词原曲缺失的音乐部分是一件非常值得去付出的事儿。在这儿要对高旗说一声谢谢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我是 DJ 董鹏。下一首推荐的2017年度优选单曲跟家有关，而且是从吃的角度牵引出浓情的乡愁，来听陈鸿宇的《十味》。 蜀地的灶台旁，我生了一串熏肉，传统的五味在蒸笼里泛起清油，奔赴在拂晓的春雾里摘拾着青豆，农家的炊烟徐徐升于空山新雨后，哦，清蒸蹄花一大豆入味，口感更香稠，闷火干腰烹出色香汁，小量的料酒，老翁盼归少年人，怕两家一清而熟，碗碟里夏云秋收，远远流长泉听，此间四季双收，异乡的游子但且无忘老爷家那一杯二锅头，让南北的隔阂在口中化为无忧，而流水席上的食材也不乏有珍馐，莲藕在南山下的紫砂盅里吐着愁，独 承载这纷繁世代里不变的是乡愁，将冬笋与牛腩在砂锅上焖煮到火候，让舌尖咀嚼出千里外的辛劳与邂逅。老翁盼归少年，任他两家一清二瘦，万界里夏云秋收，源远流长全凭此间四季一双手，一想的有自由，感谢我 在异乡拥抱理想，家乡的饭桌总让人挂肚牵肠。哎，这是唐映枫和陈鸿宇的《十味乡愁》。唐映枫曾经在他的微博上写过一句话：“人该有故乡的善良。”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向着远方去，最后才发现远方就在故乡。我要再用一首乡愁的歌来做一下连接，这是去年涵盖乐队新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。涵盖来自草原，他们的乡愁不单关乎记忆中的故乡，还有草原儿女的心灵原乡。来听涵盖乐队的故乡。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无声的响，在没有人说话，你宣布了散场，留给我无语的惊吓。忽然落下，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忽然倦了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忽然停了，打乱有我的过往。当记忆滚烫，泪不释放，放下困难，你在他方，水面激起浪花，依然温暖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依然是最初最初的向往。当记忆缓慢蜿蜒流长，被爱充满，你在他方，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忽然倦了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忽然停了，打乱有我的过往。当记忆滚烫，泪不释放，放下困难，你在他方。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依然温暖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依然是你最初最初的向往。当记忆泛滥蜿蜒流长，被爱充满，你在他方， 鼓声若响，这是齐秦为纪念已故好友徐德昌推出的单曲。徐德昌是红乐队的鼓手，熟悉齐秦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是齐秦曾经组建的红乐队，前后一共经历过三代成员。徐德昌是乐队的元老，也是跟齐秦合作时间最长的乐手，2018年因病去世。齐秦又失去了一位音乐挚友，为什么说又呢？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红乐队已经有七位成员相继去世，只能感叹命运无常吧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2018新春大盘点。继续推荐的歌来自杨丞琳，去年杨丞琳推出了两首新歌，都是不忘初心的励志主题。来听吴青峰创作的《青春住了谁》。 雏鸟站在悬崖，将翅膀甩开，光沾着雾水，反射一些不安。有过手，有期待，累积几次挫败，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。曾经为了消失，让世界毁坏，也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。想起来真奇怪，仿佛跟自己无关，天大地大的闹